被转播解说称为荣耀最具攻击性的选手组合并没有聚在一起行事，三人角色分走三条路线，转播随即切换了整个地图的鸟瞰画面，双方选手的角色各用不同的颜色亮点所标注，所有角色的移动方向此时自然看得是一目了然。 从现场的鸟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队角色的移动，诛仙战队的选手比较集中，五人保持了整形在统一行进，星星战队则是彻底分散，除了一寸灰和小手兵梁这两个角色还算在一个可以相互呼应的范围以外，其他三人的角色现在都已经拉开了距离。不过从他们各自的路线来看，我觉得他们的意图还是表现得比较清晰的，虽然有些让人难以置信， 他们三个貌似准备包围诛仙战队，转播解说的口气中带着深深的疑惑，但是形势的发展给了他最好的解答。笔直向前挺进的诛仙战队率先遇到了孙哲平的在水一下，手提着重剑就这样从他们的正面直冲了过来。他明明只是一个人， 但看起来偏偏就有千军万马般的气势。诛仙战队阵型不散，四剑士围绕在陆世林牧师的身边，就这样迎了上去。不过每个人在操纵角色上前的同时，都忍不住左右转了转视角，东张西望了一下。这孙哲平就这样一个人就朝他们冲过来了，真的没有别的人在旁掩护策应？ 不要让他们随便靠近，陆世林这时做出了指示。四剑士中的魔剑士一步上前，地裂波动剑扫除，孙哲平的在水一下，身朝旁闪开一步，躲过攻击，继续前冲。诛仙阵中的狂剑士这时猛然跳出，同样是手持重剑，气势汹汹地朝着在水一下迎了过去。但他这一前冲不过是掩护， 真正的杀招是藏在他身边的鬼剑士，此时偷摸的就召唤出了一个鬼阵，刀锋一抖落下，结果就见在水一下手中重剑赫然也朝着他落了过来。当鬼剑士连忙举剑一个格挡，身后划开数步，算是拦下了这一击。跟着阵中的狂剑士和剑客已对在水一下形成夹击之势， 魔剑士召唤出的波动阵也即将将在水一下彻底笼罩，他们真的有点意外，没想到这孙哲平居然就这样直接冲进了他们阵中，这根本就是对他们的轻视。就算诛仙战队一直混得比较落魄，但他们向来还是以职业身份自居的，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水准已经到了可以被藐视成这样的地步。 他们决心要给孙哲平点颜色看看，结果就在这时，唐柔的韩嫣柔终于提毛杀到，从侧翼一个豪龙破军直突过来。陆世林笑了笑，这算什么？添油吗？两个人都是这么贸然的就往他们的阵中闯，相互之间也没有配合和呼应，这就是星星战队的战术水平，传说中的四大战术大师之一。 陆世林心下想着，视角一转，却也看到了从另外一处露面的君莫笑，原来是绕到了他们的身后，此时还在往这边赶呢。陆世林真的快笑出声来了，只是想用一波跟着一波的强力冲击杀乱他们的阵脚吧，但问题是节奏掌握的也太差了，这么个打法应该算是一个接一个的上来送死吧。 先把狂剑士拿下，陆世林指示着，没有让四位剑士立即抽身应对新到场的两位。结果就见韩嫣柔也不去支援在水一下，而是直冲着陆世林的牧师就冲了过来。哼，这也不过是意料中的事。陆世林继续笑着，退了几步，就已经进到了己方鬼剑士的鬼阵和魔剑士波动阵的当中。 这本是对在水一下的攻击，而此时对陆世林而言却也是一个极佳的保护。韩嫣柔果然不敢硬追， 无奈只好又去救援再试一下。别说陆世林了，连转播解说此时也觉得星星这一波战术安排的实有点糟糕。 星星这一波攻击处理得很不好啊，首先孙哲平的正面相迎就有点冒失，他有些太小看诛仙战队的选手了，他被包围导致发动二次攻势的唐柔也很被动，他们这一波攻击的目的性已经完全丧失，我相信把再睡一下丢到对手包围中然后再把他救出来绝对不会是星星的战术意图。现在叶秀的巨木啸也过来了，他能扭转这样的局面吗？哦，他停下了，似乎并不准备再冲上去，形势不妙这是当然的，可是也不能就这样放弃吧，再睡一下要被舍弃了吗？似乎是的，韩燕柔准备退开了。 诛仙战队的选手席上，老板萧杰可算是看到点让他痛快的局面了，只可惜这次他没法和叶秀交流，那家伙现在正在场上尴尬地收拾这次失败的战术呢吧。 喂，我说，这就是你们的战术吗？ 萧杰朝着星星这边看比赛的成果叫了一声，结果就在他转头来嚷这一句的时候，现场观众突然齐齐发出一声惊讶的呐喊。萧杰扭过头来，就见走到近前却最终没有向上的君莫笑突然将手中的武器一拆，而后两手朝前一探，再然后陆世林的牧师居然就这样被捉了过来，而韩燕柔此时退走的路线已经不像是后撤，而是对他的追杀。 怎么回事？ 小姐一下子站了起来，而此时这句话也同时传进了千家万户收看这场比赛的玩家耳中，他们听到的当然不是萧杰的叫嚷，而是转播解说刚刚还在点评星星这一次进攻做得有多糟糕的解说忽然打住，跟着就这么一个惊讶的叫声。这一幕来得太意外，现场因为有多种视角所以观众们看得真切，但是电视转播却是由导播切换画面进行放送，绝大部分时候玩家在电视上看到的都只是一个画面，而刚刚这一幕并没有出现在电视转播中，因为导播也完全没有意料到突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当他看到并连忙切过这一视角的画面时，陆世林的牧师已经在飞翔的途中了，最终就这样落到了君莫笑手中。 捉云手？刚刚这个是捉云手吗？君莫笑怎么会连捉云手都使出来了？我们知道未转职的散人确实是可以学习所有职业的技能，但是这并不包括二十级以上的技能啊，所有二十级以上的技能都必须要转职以后才会向角色开放学习，除非是装备技能。 解说恍然大悟般的大叫着， 如果是装备技能的话那当然就可以使用了。天哪，君莫笑手中到底是件什么样的武器？我们之前就可以知道它是可以改变形态成为各种职业系的武器来发挥君莫笑的技能，但是现在看来这件武器上还被打上了技能，它让君莫笑可以使用的技能远不止二十级以下的那些低阶技能，虽然这样的技能阶数不是很高，但是多一种技能就多一种变化和打法，就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显然是一个捉云手的技能，它并不具备一个满界捉云手的速度和距离，但是在这一刻它起到的作用恐怕足以决定这场比赛。诛仙战队的牧师就这样被君莫笑从团队中揪走了，好吧，揪走是刚才的事，现在他已经快死了。 解说这声嘶力竭地吼了半天，只顾分析刚才那一个捉云手，连比赛场面也不去解说了。结果眼下再一看，被君莫笑捉过去的诛仙战队牧师立刻遭到狠扁，韩燕柔之前的举动又哪里是撤退，分明是要赶过来击杀目标。诛仙战队的四位剑士慌了，顾不上再睡一下还未解决，这个一换一可一点也不划算，没有治疗团队比赛还怎么打？四人慌忙就要来救，结果鞋里又是两人杀到，一边是一寸灰， 人道、鬼阵也道，瞬间已经接连成片，赫然就是他在擂台单挑时的鬼阵连环打法。不，更准确的说，是比在擂台赛时的还要猛，还要急，因为他此时要做的只是拦截，只是争取时间，并不需要太多考虑鬼阵衔接的延续性，只是稍稍抵上那么一会儿，让那边有足够的时间解决掉牧师就可以。而在一寸灰的另一边，小手冰凉也冲了过来，不是过来治疗，而是作为攻击辅助。一道圣洁之光将陆世林的牧师笼罩，30%的伤害提高，这是唯恐他死得不够快。一边正在流血，一边却是刚刚流过了血。 提问：一个卖了血的狂剑士会怎样对待让他卖血的人？ 公共频道里，再说一下，突然跳出这么一句话，正被一寸灰的鬼阵阻拦的心乱如麻的死人一看这话，再转视角，就见再水一下已经开着狂暴直接旋风斩劈过来了。四人手忙脚乱地招架着，这果然是卖够了血的狂剑士，再一开狂暴，风卷云残般的就把他们杀了个东倒西歪。可四人此时哪里还顾得上自己，牧师能不能活下去才是你们能不能继续这场比赛的关键呢。结果这时他们就在公共频道里又看到一句话，来自于君莫笑： 你们的牧师说这场比赛是他们两个牧师之间的胜负，现在他死了，你们呢还要继续吗？